F-O-R, for, for a little while. 那么这两句话里面呀、啊、这个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句话里面啊，有一些新的啊、这个表达法是需要我们掌握的。再来重复一遍这两个句子。She works until 12:30. Then she goes running for a little while.好，再来看一看 Carla 下午的生活，也就是下午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At 2:30, she phones her office. 那么在2:30中呢 ,at 2:30, she phones her office, 她给办公室打电话。phone 后面可以加直接你要给谁打电话的这个人或者是办公室。phone her office, she phones her office.那么他几点就不工作了呢？或者是停止工作了呢 ？She stops working at 3:30. 原来3:30他就停止工作了。请朋友们注意这个表达法 ：stop doing something， 就说 stop 后面加动词的 ing 形式，也就是在动词的原形后面加上 ing。Stop working， 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表达法，表示停止做什么事儿。She stops working at 3:30. 3:30停止工作。At 4:15, 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 and brings the children home. 那么在差一刻4:00，也就是3:45的时候呢 ,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 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 她开车去她这个孩子的学校。She drives to,后面可以加地点，也就是说开车去哪哪哪。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 干什么呢 ?And brings the children home, 把孩子们接回家带回家 ,bring 谁谁谁 home,bring the children home, 把孩子们带回家 ,she brings the children home.The family have supper together at 6. 那么在6:00，全家坐下来吃晚饭。那么在这里呢，他特意用了这个 together， 也就是强调全家一起来吃晚饭。The family have supper together at 6. 然后呢 ，She watches TV from 10:30 to 11:00。好，请注意这个表达法 ，from 什么什么 to 什么什么，就是从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那么 from 9:30 to 11:00 是什么意思呢？从9:00 到11:00。She watches TV from 9:30 to 11:00. After that, she goes to bed. 那么在这之后呢？她就上床睡觉了。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Well, hello listeners,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My name is Scott, I'm here with Julia in the studio. Hi Julia. Hello Scott, hi everyone, hi. Are you ready to study English? Oh, I am. Okay, here we go. Oh, what about you? Are you ready? Yep, you bet. 哎，好了，听众朋友，现在请您跟着 Scott 和我一起来继续学习张道真自学英语。在 Section A 里面呢，我们了解了 Carla 的日常生活。那么这次呢，我们要去再结识一位从事会计工作的朋友，他的名字叫 Kelly Hall。不过还是先来走入单词典籍。 New words for today. Accountant. Accountant. Bank.Bank, town, town, busy, busy, till, till, prepare, prepare, finish.Finish. Make. Make. Rest. Rest. About.

Kelly Hall is an accountant. 请朋友们注意啊，我们这个 accountant 是以元音音素这个小的开头的，所以呢，我们在它的前面这个在用不定冠词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的时候，我们要用 an 来表示 an accountant。所以 Kelly Hall is an accountant。那么他在哪儿工作呢？ She works in a bank in town. 他是在这个城里的银行工作。She works in a bank in town. 好，大家要注意啊，在银行工作 works in a bank. 那么在城里 in town. 接下来就说了啊，他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忙。She's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哎，请朋友们注意这个表达法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从早到晚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那么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啊，他真的是非常的忙，因为要从早晨一直工作到晚上。 She is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那么您是不是也要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是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呢？哎，是不是也是从早到晚的工作呢？如果是呢，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好，那么 Kelly 这么忙啊，我们看看她几点钟起床呢？ She gets up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goes running at 6:30. 哦，原来啊，她这个早晨6点钟就起床了，然后呢6点半就出去跑步了。 Go running at 6:30. 之后她要做什么呢？After that, she prepares breakfast. 在这之后呢，啊，她就要准备早餐了。She prepares breakfast. 我们也可以说她就开始做早餐了。She prepares breakfast. And then, she has breakfast with the family at 7:30. 那么呢，在早晨七点半的时候呢，她就和家人一起来吃早餐。She has breakfast with the family, 就是说和什么什么家庭一起，哎，做什么什么事情。She has breakfast with the family at 7:30. She goes to work at 8:15. 啊，原来她是 8:15.八点过一刻他才去工作。 She goes to work at 8:15. 那么他几点才能够做完自己的工作呢？ She finishes work at 4:30 and goes home. 哦，原来呀，他是这个4:30就可以下班了，然后呢就回家了。Go home, 请朋友们注意，在这儿啊，这个 home 是用作一个副词，那么它呢是直接可以跟动词连着使用的。Go home, 回家。Go home. She finishes work at 4:30 and goes home. 我们在这个前面学单词的时候也学过了，说完成工作可以说 finish work. Finish work.She finishes work at 4:30 and goes home. 然后她这个几点到家了呢？ She arrives home at 4:45. 这个时间您听出来了吗？ She arrives home at 4:45. 哎，原来啊，她是差一刻五点就可以到家了。She arrives home, 到家。我们用的是 arrive, 后面直接加 home。好，接下来再看看她这个什么时候做晚饭。At 6:30, she makes supper. Make supper, 做晚饭。At 6:30, she makes supper. After supper, she has a little rest. A little rest. Rest, 学过了，是休息的意思。那么吃了晚饭呢，她稍微休息一会儿。After supper, she has a little rest.Sometimes she watches TV for a little while. 那么有的时候呢，她会看一会儿电视。Sometimes 是有的时候的意思。Sometimes she watches TV for a little while. For a little while 也是学过了，就是说干一会儿的意思。She watches TV for a little while. She studies for about an hour before she goes to bed. 看来这个 Kelly 啊，还是非常爱学习的。